好像是定包一你我怕穿起打开我喜欢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到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唱歌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马来看韩金虎挺硬，他也把脑袋一拨了。对，我们是当臣的，左右不了朝廷的大事。别说别的。这俩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问了半天就是不说。朱穆英往燕王跟前一靠，王家千岁，别问了，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啊，不打不成，留什么客气？打吧，收拾。燕王本来不乐意，朱穆英这一说也就没有办法了，喝令掌刑的来把他们拉下去，每人抽500背花。500背花，背就是后背的背，花是花草的花，那意思就是把后背打得像那花似的，这玩意受得了？人们把他们俩都恨透了，脱得下边扒光的衣服，胳膊有人摁着，腿有人踩着，把蟒鞭抡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500鞭子，5鞭子过去，他们俩就见了叫了，那鞭子一下去，皮开肉绽，把韩金虎打得嗷嗷叫好啊！啊！我招了，这多好，几下招供了。燕王吩咐一声推出来，两个上来，这回精神头也没了，往桌案前面一跪，张着大嘴呼呼喘气，讲。大伙仔细审问，两人在这跪着，问什么答什么。就把害这些功臣的经过，尤其是炮打庆功楼的经过说得非常详细，大伙听完了恨得牙根都痒痒。那有很多事众人不在场，他不了解内情，得经他们这一说这才知道。马兰和韩金虎是当事人，策划由他们俩，执行还有他们俩，通过他们俩的口供还能知道皇上是怎么说的，娘娘是什么态度。哎呀，尤其燕王听到母亲被马娘娘给毒死，大叫一声是昏厥于地，众人急救把燕王千岁救下，燕王醒过来放声痛哭，吩咐一声把他俩带下去，把他们俩压下去了。按他俩刚才说的记录在册，让他们画了押，把这东西保管起来， 人证物证啊。下一步商量怎么处置他们俩。有人说砍脑袋，有人主张大卸八块。最后朱穆英给出个主意，众位啊，那也太残忍点了。可干脆不就是要他的命吗？啊，怎么俺们也是死，别让他们是受那么大罪了。我出一个最好的办法，给他俩呀洗个澡，洗完了澡你找点白布，从脑袋到脚巴丫子全拿着白布缠上，再弄两桶油，从脑袋上过灌的脚底下，拿油啊把他俩弄透了。抬到空房子里头啊，让他俩歇一会儿，为的是这个油啊都串透了，对不对呢？然后再准备个祭台，台子不要高，也就30来高，准备香案引婚幡，明天王家千岁领着我们哀悼我亡灵，祭奠英烈，再把这俩小子抬出来，一边一个，脑瓜朝下，脚丫朝上，像大蜡似的给点着。你说这多好。大伙一听嗡一下都乐了，心说别人残忍呢，你这招更损。点大蜡。穆奎一听，我爹说的对，这俩小子罪有应得。就应当这么收拾，一点一点把他们烧死。同意，小子们吧！大家挥舞拳头，异口同声。燕王点头，好了。众议难为呀，大伙都这么同意，派一部分修筑祭台，准备祭奠英灵。关于收拾韩金虎和马兰这事儿，就交给小矬子徐芳了。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哎，我说好事轮不到我嘛，好吧，缺德的事都是我的，交给我吧。徐芳领令下去，他更损，你看个小可够狠的，吩咐一声把韩金虎马兰提上来，我二位啊，净打仗了，你们俩够辛苦的了，今天给你们洗个澡怎么样？ 不，徐芳，你这是什么意思？ 拿油洗个澡可有意思呢。准备两旁边抬过两桶油来，把他俩的衣服扒掉，拿油这一漏，然后用白布包好，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呢？这是古代啊一种酷刑，凡是罪大恶极者，哎，都处这种刑法。不过到了明代，很少有人使用。据说他的发明者是上古的纣王。这种刑法太残忍了，把人扒光的衣服，浑身上下刷上油，把头发也沾上油，然后用白布给包起来。还有个链，这链呢夹到两腿中间，然后把人脑瓜朝下往那一戳，布身上都浸透了油，把那链一点，就好像那大蜡似的。往往这种刑法烧到人的磕膝盖，或者烧到人的锣鼓，这个人就绝气身亡了。就因为韩金虎和马兰这两个小子罪大恶极，把人们恨得不知怎么收拾好了，所以才出这个主意点天灯。 落到徐芳手里啊，这俩小子更倒霉了。小矬子命人把他们俩衣服扒掉，刷完了油，用白布包上，然后又搁在油缸里泡了半天，命人抬到空房，在那等着。为什么等呢？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得祭奠英灵的时候才能使用。现在徐芳喘了口气儿，稳了稳身后的小棒槌，收拾收拾百宝囊，徐芳背手在院里溜了几圈。这个院子原来是帅府的一个仓库，如今帅府燕王千岁和田再彪众人占领了，这仓库这院闲着，就作为临时的牢房，把这俩坏蛋监押于此。徐芳没地方待啊，在院里头搬了把椅子，沏了壶水，往这一坐，等着圣旨，等着命令。咱们简短接说，斗转星移，天哪，就要快亮的时候，在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徐芳觉着脑袋有点发沉，闭上眼睛，昏昏沉沉打一盹睡，可了不得。就在他打盹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着火啦！”这一嗓子把小矬子徐芳在梦中惊醒。徐芳一个鲤鱼打挺，嘣就站起来，揉了揉睡眼，抬头一看，哟，可坏！就见帅府那个方向，火光冲天，浓烟四起，这人呐，都乱成一锅粥了，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救火呀！快救火！人也喊，锣也响，火声风声就交织在一起。徐芳心里纳闷，不知道这个火是怎么起来的，有道是水火无情啊，那要着起来还了得吗？徐芳一点手，叫过两个头目来，你们先在这看会儿，我到那院看看去。好吧，有人在这看着韩金虎和马兰，徐芳一转身赶奔帅厅。当他来到这院一看呢，大伙都忙于救火，燕王千岁披着斗篷站在台阶上，田再彪指手画脚正指挥呢，人多好干活，现在得把火扑灭，再找失火的原因。徐芳这才看明白，帅府正面是五间大厅，东西各有五间厢房，这火是从东厢房着起来的。因为古代的建筑竟是木质的结构，沾火就着啊，晚上风还大，所以大伙都忙于集中于此，在这救火。田再彪一眼看着徐芳，徐芳你怎么来了？我听说失火了，我到这看看。哎呀，用不着你，你赶紧回去，咱各有职守，你就负责看管这两个人，别的你甭管。是，遵令。徐芳那人多有经验，他一看这火着的是挺凶，但是不至于酿成大灾，一会儿就能扑灭。转身他往回走，不来到仓库这院还则罢了，等进了院，徐芳一抬头呀，大吃了一惊，吓得是魂不附体。就见院里头横七竖八躺着十几个人， 脑袋全搬了家了，鲜血染红了尘埃。再一看，牢房的门开着，徐芳就预感着不好，三步两步进了屋子，把火扇子掏出来，啪打着火扇子一照，韩金虎、马兰是踪迹不见。徐芳把大腿一拍，耶，苦了我了，苦了我了，他娘的杀了当了。徐芳马上就明白了，这放火是有人有目的放的，放火的目的就是把大伙给吸引住，转移注意力，然后抽空子来救韩金虎和马兰。方问，放火的这个主一定是位武林高手，经验丰富，况且还不是一个人干的。徐芳急得直拨了脑袋，急忙禀明燕王和田在彪。众人一听全傻眼了，长茂用手指着徐芳的鼻子，哎呀，你个饭桶，终日打燕，叫燕把眼牵了，要说我们不懂还有情可原，你是干什么吃的？你说，让大伙这一冤一损，徐芳实在受不了，心里说话，我还活得了吗？我这么聪明，这么伶俐，怎么这个事儿把我给蒙住了呢？徐芳二话没说，抖身上房，在房上四外查看，仍然无有踪迹。燕王一看，咱们呢先沉住气，大伙光互相埋怨没有用，吩咐一声，紧闭四门，清查户口，给我搜。天也亮了，火也就灭了，把太平府搜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找出蛛丝马迹，这两个人就没了。书中代言，这是怎么回事呢？谁把韩金虎和马兰救走的呢？开始的时候，连这两个坏蛋也不清楚，他俩被油一弄，让白布包着，虽然说没咽这口气儿，心里还明白。就拿韩金虎来说吧，也暗中叫苦啊。韩金虎一想，难道说这就叫恶贯满盈？我净收拾别人了，如今轮到我的头上了，谁出这损主意要给点大蜡？我的娘哎，这滋味怎么挠啊？真不如抹脖子上吊死个痛快。可他心里正在想的时候，来人把他们给救了，他就觉着好像叫人夹着，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是穿房越脊，一直把他们救出太平府，钻进深山，来到一座古庙，叫三皇古庙。干这活的一共三个人，一个人背着韩金虎，一个人背着马兰，另外一个人断后。来到庙的切近，看看左右没人，轻击三掌，角门开了，这三个人把俩坏蛋夹到庙里头。等把韩金虎他们俩抖了出来，两个人身上一丝不挂呀，都给扒光了。有人找了两件袍子让他俩配上，马兰不行，到现在没还过来。韩金虎不愧是练武的出身，体格也挺棒，这小子强打精神，揉揉眼睛，他往屋一看，屋里头有十几个人，正座上坐着仨，在当中的这位是越看越眼熟， 就见这位身材高过一丈，挺宽挺宽的肩膀，瘦的是皮儿包骨，两眼深陷，大三角眼，一部黄焦焦的胡须，头上九梁道巾，身披火红缎色的道袍，背后背着丧门剑，手拿拂尘。潘金虎一看认出来了，正是当年的仇人火龙祖张天杰。在张天杰的一左一右坐着俩老道，相貌凶恶，他可没见过。韩金虎一想，我这是做梦，这是真的，恐怕不是做梦。那张天杰怎么能救我呢？我们是仇人呢，当年打的都红了眼睛，难道说这个老道从天而降？这是怎么个茬呢？他是百思不解，干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了。正在这时候，张天杰打击手送佛号，无量天尊，哈哈哈哈，驸马受惊了，你可时任贫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张道爷。不错，正是张天杰。驸马请坐吧。说着话，有人给搬了把椅子。在这时候，马兰蹬蹬腿翻了两个身，也缓过来了。有两个小道士给他灌了碗白水，马兰这才坐起来，低头一瞅，呀，没衣裳啊，赶紧把这破袍子掩紧了。一瞅韩金虎在那坐着呢，不明白这怎么回事。也有人给他搬了把椅子，坐到韩金虎的身边。马兰没有主心骨，一切都看韩金虎的。韩金虎就问道爷，难道这是做梦不成？哪里，外面天都快亮了，日头都要出来了，这怎么是做梦呢？贫道知道你们被燕王抓住了，这才深入虎穴把你等给救出来。驸马，这救命之恩你准备怎样答报呢？韩金虎这才弄明白这是真事儿了，哭通就跪下了。道爷，我是说过去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你保大元，我保大明，你保的是元顺帝，我保的是明太祖，咱们是对头的冤家，我认为这你不能救我呀。没想到道爷大发慈悲，深入虎穴救出我们两个人的性命。哎呀，救命之恩重如泰山，我就是当牛变马也难报万一。行，有驸马爷这句话，贫道就领情了。别着急啊，住到我这儿平平安安，就把朱棣累死他也找不着，退一步说，即使找着他也是有来无回，自讨无趣，我一个都不能叫他们活着回去。你们二位在我这一待是高枕无忧，下去先烫个澡，换套衣服，回来吃点东西，贫道有话咱们还要做个长谈。是是是，多谢道爷。韩金虎真是喜出望外。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